闪烁星辰好，换不了星辰，黑夜里他想念他的眼神，那一个漫步带空的人，怀念夏天的余温，真空里他渴望说一声我爱你，给最爱的人，我是个他不理求的人，你是那自由忘记要开口说一声我爱你，给身边的人，我爱你，我身边的人。 再没有谁的脸色需要照顾，也没有谁的难题需要应付，一个人睡着我睡不着，喜欢看书就看到日出，受苦也没有人有能力让我认输，何必再等谁一起诉苦，各自忙碌有什么好处，忙碌如何变烦怒，爱的程序我早已烂熟，可是说伴侣是身外之物，我又不敢不服，我希望觉悟又害怕麻木，单纯的好日子有没有虚度，在完美的孤独算了算美中不足，所有时间怎么过由我做主，爱过的爱人一个个数，谁给过我这一种满足，爱情有一本账簿，从里亏我早已烂熟，可是说伴侣是身外之物，我又不敢不服，我希望觉悟又害怕麻木，单身的好日子有没有虚度，在完美的孤独算不算美中不足，

个人的孤独，你说像是朴素。也许闭上你的眼睛，你就会清楚，爱不止一条路，没有笑不会只剩下哭。就忘了我的名字，流浪只是暂时，一个人随风疯一次，好好感觉一次。枯叶坠落的姿势，寻找河流的最开始，一些和爱无关的故事。我抛弃了我的名字，为我重获一日，一个人自在也一次，不是世界末日，不过是那点依赖，换一些不同的感慨，完成了我就会回来。像是一样清湖，两个人的孤独，你说像是毒素。也许闭上你的眼睛，你就会清楚，爱不止一条路，没有笑不会只剩下哭。找河流的最开始，一些和爱无关的故事。我抛弃了我的名字，为我重获一日，一个人自在也一次，不是世界末日，不过是那点依赖，换一些不同的感慨，完成了我就会回来。 I'm not afraid to

的一举一动融入我的心田，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，缘分天空你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在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，只想看你，只要看你露出了迷人笑容，就像看见雨后出现彩虹，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在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，这片缘分天空是你为我值得个梦， 时间就像一段渐行渐远的旅程，四季更迭，永不停息。留住时间的方式，唯有把它变成一段美好的回忆。鸣笛启程，和九六九一起留住时间，回味经典。

围绕在你身边。 就听九六九，顺风顺水，一路走，早晚都要听，反正九六九。

尽量表现着善解人意。 方暴露了不与人知的越掩饰越深刻，想说听说别说，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，我反正注定留在角落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啊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，可以吗？你退半步的动作，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，伤害还那么大。我只能扮演个绅士，才能和你说说话。我能送你回家吗？可能外面要下雨了。再不能说想你啊，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。你能给我只左手牵你到马路那头吗？我会像以前一样看着来往的车子啊，我们的距离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心上某一个地方，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。

了几封信给你，我自己都已经忘记。 随地听经典。 爱情很